君王一怒要气候扬，怕子怕高大老母命难保，天底下哪里有不孝的孩儿孩亲娘啊，倒不是为父去你的家，气死了老弟弟you

飞花飞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一组乐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。